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二十三集。 奶奶你好。 云建威和老太打招呼，老太年纪大了，认出云建威。 是菲菲呀。 电梯门打开，两人进了电梯。老太拍拍云建威的肩膀。 菲菲呀，你妈妈的事情你不要太伤心。 云建威听得茫然，还以为老太在说妈妈去国外出差的事，应和。 啊，我不伤心，我等妈妈回来呢。 是啊，有你爸爸和大伯，他就算真的坐牢，真的坐牢，坐牢，真的坐牢，不会坐很久的，不会坐很久，说不定过几年啊就出来了。 云建威听到坐牢两个字，人已经有点懵了。 奶奶，你说什么？ 老太还在兀自絮叨。 年轻人都会犯错，只要人还在，钱就还能赚。而且啊，你们家有钱，肯定能帮你妈妈还上。菲菲以后啊，照样不愁吃不愁穿，没事的。 你在胡说什么？ 云建威忽然提高嗓门大叫一声，把老太吓得捂住胸口。电梯门打开，云建威瞪着老人。 到你的楼层了，麻烦你快点下去。 这孩子怎么…… 老太被瞪得心虚，念叨了几句，下了电梯。电梯门关上，云建威一个人站在电梯里，胸口呼吸起伏，眼眶已变得通红。家里大门打开，云红洲从厨房出来。 各位，奶奶榨了新鲜果汁，过来喝点。 下一刻，云建威炮弹一般冲过来，扑在他身上，仰头着急看着他。 妈妈呢？ 云红洲吓一跳，低头就看见云建威红红的眼眶，心下顿时一紧。 妈妈去国外工作了，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？ 你带我去见妈妈。 云建威死死抓着云红洲的衣服，因心中紧张而很大声地说， 我的护照还能用，你明天就带我去见妈妈。 云红洲单膝跪下来，搂着云建威。 微微，谁跟你说什么了吗？ 两个老人也上前来，担忧地看着云建威。云建威急道， 十五楼的钱奶奶说妈妈坐牢了，她还说妈妈欠了钱，她在骗我对不对？妈妈怎么可能坐牢？ 大人们脸色都变了，云建威敏感察觉到爸爸怔愣的神情，心中一瞬间坠入深渊。 微微，别听别人胡说，你妈妈正在国外工作呢。钱奶奶老糊涂了，说的是隔壁那栋楼的一个阿姨，前些年啊，因为一些事情坐了牢。 云建威的脑子却转得飞快，他紧追不舍地问： 那妈妈为什么不联系我？ 妈妈在国外，不方便给国内打电话。 才没有不方便，她有手机，她以前去国外的时候每周都要给我打好多电话。我在乡下待了两个月，妈妈只来过一次，之后就再也不来了，也不给我打电话，连礼物都没有给我寄。妈妈以前出差的时候都要给我寄礼物回来的。 云红洲在职场中左右逢源，游刃有余，却不曾想自己在发怒的儿子面前如此狼狈和无措。他压下心底深处翻涌的痛苦，小心想把云建威抱进怀里。 微微，你先不生气啊，爸爸慢慢和你说好不好？ 云建威却也隐隐感到事情的真相，或许真如那个奶奶所说，妈妈这么久不见他，不联系他，不是因为什么出国，什么出差繁忙，而是因为 妈妈再也无法和他见面了。 你带我去见妈妈！ 云建威已控制不住大哭起来。在他的世界里，妈妈是绝对不可能离开他的，因为妈妈是他的世界的一根中心支柱。如果妈妈走了，即使有爸爸在，他的世界也依然会坍塌。世界即将坍塌带来的恐惧令云建威几乎无法喘息，他害怕的浑身发抖，强烈的心理震荡令他产生生理上的连锁反应，他腿软无法站立，心脏顿重地撞击胸口，恐慌到已无法分清爸爸和爷爷奶奶在他耳边呼唤什么。此时他唯一需要妈妈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，抱住他，亲吻他，在他的脸上留下口红印也没有关系。他想闻到妈妈身上熟悉的淡淡的香水味道。 喂， 云红洲吓坏了，他捧着云建威涨红的脸。 喂喂喂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宝贝宝贝，你说话。 云建威却只是抓着他的衣服，睁大眼睛，一口一口地深深地喘气，一口枯嗝堵在他喉咙眼，之后再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不一会儿脸色就由红转紫，霍逢君吓得不停地拍他的背给他顺气儿，转头焦急喊自己丈夫： 哎呀，快去把车开出来，带薇薇去医院呢。 云洪洲却已抱起云建威冲出家门，两个老人紧赶追到楼下，只来得及看见轿车驶离小区大门的背影。霍逢君忙去摸自己口袋，发现没带手机，又推着丈夫往回赶。 哎呀，快快回去给洪州打个电话，让他别开太快了。 在抵达医院之前，云建威已经在车上顺过气儿来了。以防万一，云洪州还是带着他做了个检查。医生详细问过后表示大概率是急性焦虑，因为是头一次发作，小孩子就尽量少吃药，家长带回去好好陪着安抚，坐下心里疏通。当晚云洪洲陪着云建威睡在小房，云建威窝在爸爸怀里喃喃问：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 云洪洲轻拍他的背低声答： 等你长大了，妈妈就回来了。 他不忍心孩子痛苦，又知道已骗不了自家聪明的儿子，只能斟酌再斟酌，告诉云建威： 妈妈说了，等薇薇长大了，一定会来看你。 妈妈真的坐牢了吗？ 薇薇啊。 云洪洲温柔抚摸云建威的脸，抹去他眼角的泪痕。 人一生会犯很多很多的错，有的错误无足轻重，但是有的错误会招来惩罚，至于惩罚的分量，有时候并不是我们能预料到的。 妈妈犯了很严重的错吗？ 比很多人犯的错都严重。 我们帮帮妈妈好不好？ 爸爸会帮妈妈的，但是妈妈也需要反省。人犯了错误就要反省，就要承担犯错的后果，对不对？ 云建威把脑袋埋在云洪洲怀里闷闷的： 可是我很想妈妈。 妈妈一定也很想你，所以啊，薇薇，不要着急，我们一起等妈妈回来好吗？ 良久，云建威才闷在云洪洲怀里嗯了一声。